刻，精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市处理疫情防控不力相关责任人26名。昨天开始，西安全市社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筹备工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记者从陕西省西安市纪委监委了解到，自12月4号巴基斯坦航班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西安市已经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开展监督检查15轮次，检查关键点位1348个，现场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203个，追责问责疫情防控不力基层党组织和单位4个，处理相关责任人26名，通报曝光2起14人。昨天开始，西安全市社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了解到，西安实施封闭的小区分为封控区和管控区。封控区要求居民在家隔离，足不出户，而管控区居民可以出家门，但不能出小区。管控区居民如需外出，要拿所在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或函件，说明外出理由，再到物业办理进出证明。一天只能进出小区一次。据了解，西安市目前共设立了844家隔离管控场所，提供的床位超过10万个，将近11万。而西安市每天蔬菜供应量、水果供应量等，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就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筹备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在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下，举办冬奥会可能会出现感染者或局部小规模聚集性疫情。对此，北京冬奥组委已做好充分的应急预案。3个赛区针对无症状感染者都设置专门隔离设施，如果出现阳性病例且无症状，感染者会被送到隔离设施进行隔离。如人员有症状，在北京被送到指定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在张家口被送到张家口市第一人民医院。阳性人员不能参赛，如果符合北京冬奥组委立的出院标准或者解除隔离标准，就可以离开医院和隔离设施。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近日发布。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防疫手册编制背景、原则以及如何进行赛区间的闭环管理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